是善男子、善女人，于睡梦中具见地藏菩萨现无边身，于是人处受半顶水，其日梦觉即获聪明，认识经典，以一字力以不，即当铭记，更不忘失。第一句一偈，咁啊，此一段经文就系丞相文所说，或是有一类人，不管佢系男子亦或女子，咁啊，由于佢冇呢个多闻四句，咁啊，对于一切嘅大乘经典，咁啊，自己固然系唔能够读诵，咁啊，即使有个善知识，有个明眼人，咁啊，去教佢啦，佢亦只不过咧，当时佢就识读诵，一过咗咧，仍然系唔能够自己读诵。咁啊，说明佢咧就冇多闻性啊，就属于呢个愚痴一类。咁啊，若是佢能够发心，咁啊修持读诵此地藏经，或者念地藏菩萨名号，或者供养恭敬尊重赞叹地藏菩萨啦。咁啊，似个善男子或者咧系善女人，佢在呢个睡梦之中就具见地藏菩萨啦，现无边嘅身，即系现好多身，就于是人处就受半顶水啊，咁啊，在呢一个愚痴嘅人之处。无多闻性的人之处，就为他受这个灌顶水，即是以水呢为他灌顶。今日其人梦觉，就即获聪明。但这个人等到他醒了，他就即时之间就变了另外一个人，就绝对就不如痴。不是说无多闻性，乃是变成好有聪明智慧，个人应是经典啊，一力以根都即当铭记啊。只要佢有机会听经，佢一力于呢个耳根听过一次，佢就永远记得，就更不忘失啊。就一句一句，永远都不会再忘记。咁啊，就话者咧，佢觉得自己系愚痴，佢就以呢个净水一杯，咁啊安于地藏菩萨像之前，咁啊自己咧念地藏菩萨名号，经一日一夜啊，然后好自成咁。咁啊，饮此一杯净水啊，咁啊，亦以菩萨嘅慈悲加气开佢嘅智慧，亦都系一样啊。从今以后，所有经典一力以根，即当忘记，就更不忘失，系一句一偈。不知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诸人等，就衣食不足，求者乖缘，就或多疾病，就或多空虚，家宅不安，就变属分散，就或诸还事多来本身，睡梦之间就多有惊报。咁啊，此一段经文呢，都系属于啊，若是有人他有种种的恶事，不如意是来之事，若是能够自心恭敬供养赞叹地藏菩萨，那么此人一切的恶事都得到消灭，转为安乐乐之。观世音菩萨，你要知道，若果在这个未来五 俗惡世之中有一類人，咁啊，第一佢就衣食不足，即係貧窮，咁嘅衣與共食啊都有所欠缺。佢嘅求者就乖遠啊，佢所求嘅唔會話好多，只係衣食豐足就心意滿足啦。但係由於出生呢個坑坑業障重啊，咁啊，即使佢要去求，都衣食唔豐足啊，何況其他嘅享受咧？咁啊，既然佢最起碼嘅生活，佢都尚且求唔到啊，咁啊，豈不是就違背咗佢希望得到衣食豐足嘅心願嗎？佢話：後者就乖劣。佢就話多疾病，只是由於宿生逆煞熱藏，所以感到今今生多病啊。就話多空虛，咁就由於佢自己啊宿生，咁啊唔多結緣，咁啊亦都所作行為咧，咁啊虧損於大眾啊，所以感到今生。这个空虚之事都常常落，就令到这个家宅不安了。那既然家宅不安了，那些眷属就自知意义，就流离失所，分散于各处，他说眷属就分散。他说诸还是就多来五生了，即是其他种种的灾难之事来到了五逆期的身体，就等于说我们任何一个人的身体都不想有灾害，不论水火风刀兵劫贼来到害我们自己身体都是不想的，但是由于自己的业障重，这种的灾难之事常常来呢五逆我的身体，那么即是呢你不想有那些灾患的事，灾患的事啊就偏偏来，他说多来就五生啊，那睡梦之间就多有经过，那么在每一日任何一个时候睡眠之时，常常发这个恶梦啊，令到自己呢心神不安，心生惊怖。各位如是人等，闻地藏名，见地藏名，自心恭敬，念本万遍，是之不如之事，渐渐消灭，即得安乐。佢话假使以上啊，有一类嘅人。佢或者衣食不足，求者乖遠，或者多病，或者空虛，家宅不安，而又眷屬不散，或者種種啊，水火刀兵賊難等事多來五逆佢嘅身體，或者睡夢之間又多有驚報啊！咁啊，此一類人，佢想啊。免除咁多嘅恶事，有乜嘢办法咧？光问地藏，只要佢呢个耳根闻好地藏菩萨嘅名，见地藏名，佢呢个眼根啊见到地藏菩萨嘅法相，就自心恭敬啊，面满万遍，感觉好自诚咁。在呢个文明见言之后啊，佢就恭敬地藏菩萨，而又一心一意念地藏菩萨嘅法号，个云念满万遍啊！你若是真系至诚恭敬讲佢念，唔使多，只系念满一万声南无地藏王菩萨。咁就事之不如意事啊，就渐渐消灭。咁啊，以上咁多嘅唔如意之事，渐渐就消灭， 即得安乐，冇晒一切呢个灾患之事，咁啊即时得到安乐啦。咁啊就衣食丰日咯，咁啊从此咧所求都如愿，你求衣就得衣，求食就得食啊，而且仲好丰富添。咁啊佢哋衣食丰日，改变咗从前衣食不足求者乖缘嗰种嘅恶运啊，佢乃至于睡中息皆安乐。咁啊从今以后，你睡眠之时，你哋一家就睡到天光啊，睡得咧舒舒服服，再唔会在呢个睡眠之中发呢个种种嘅恶梦啊，就令自己得到身心都安乐。阿伏赐观世音菩萨，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就或因自身，就或因功业，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神中渡过河海，乃及大水，或经典道。咁啊，向下咧就系、是、说有关啊。如果一个人做任何事，总之去外边啦，咁啊，经过啊所有嗰啲经典嘅道路啊，若是连地藏菩萨名啊，都可以得到免离种种啊，你外出之时啊，呢、这个经典之难。我服侍观世音菩萨，若是在呢个未来世界之中有一类嘅善心男子，或者系善心嘅女子，又或因自身咁乜嘢叫做自身咧？智者就系自身嘅事业，身咧就系自身贸易啊，就等于话我哋要维持我哋嘅生活，或者维持一个家庭嘅开支，咁你一定要想办法咁做事情，或者做啲买卖生意贸易啊，咁啊借此咧得到啲金钱嚟到维持自己呢个生计，咁你佢就自身就话因个公司，咁啊或者咧因为有公司，或者就因为有私人的事而要外出，就或因的生死，所谓生死就是某一处人家与自己有亲属或者朋友的关系，那么突然间呢他生到有这个孩子，那么等于说朋友亲戚家有这个孩子出生，或者就生呢，那我们要出门要到佢嗰个地方去庆贺佢，咁啊死咧就或者有亲戚朋友去世啦，咁啊一定就要殡仪馆啊，就为佢咧系吊唁，以供咧见佢最后一面嘅遗容，咁啊亦都需要外出啦。我话因生死，就或因急事啊，所谓急事嘢咧，就平时好多情咧谂唔到嘅。佢突然間咧有一種事情要你即刻咧出門去辦嘅，咁啊呢種情形咧亦都常常有嘅噃。或者一個朋友佢突然間有病入醫院，咁啊打電話嚟，佢需要自己去幫忙，咁呢啲屬於急事啦，即係平時咧預算唔到嘅。啊，或者有個朋友啊，突然間打個電話嚟，話幾多點鐘咧就坐飛機從邊個地方翻嚟香港啊？啊，要我哋即刻準時去接係。咁呢啲就係在先諗唔到啊，冇咗預算嘅。咁呢種就叫做急事，突然間嚟嘅事係要準時做到啊，唔能夠咧緩慢。咁就名为佢哋因急事而外出，咁啊入山林中，你或者咧你要经过呢个山林，咁啊山林里边啊就有好多嗰啲恶毒嘅禽兽， 咁啊，渡過河海啊，或者你所去嘅地方咧，要經過呢個河、呢個海，咁就説不定常常都會啊有呢個沉船落水嗰種嘅災難咯噃。個人奶茶就大水啊，就話驚險道，咁啊山林之中有呢個禽獸，有呢個毒害之蟲，咁啊屬於呢個險道。咁啊，對呢個出門人嚟講咧，都係一種危險嘅，都係一種災難嚟嘅。佢話：是人先當就念地藏菩薩名萬遍，所過土地得鬼神為父啊！咁我哋呢個人，咁啊，作先咧就要念地藏菩薩名，咁啊一萬遍，咁啊所過嘅土地咧。咁所有嗰啲鬼神都會維護呢個人。咁有人今日呢個法師啊，呢個經文裏面都話明話因急事，等於我好多事情都諗唔到嘅，一個電話即刻就要起程要去噶啦。咁啊，點樣可以在先啊念一萬遍地藏菩薩嘅聖號？然後先至出門咧，咁啊一萬遍地藏菩薩聖號啊，起碼真係咧，你如果真係批批佢咁練咧，都要一兩個鐘頭噶。咁啊話明急事，即刻要起程嘅，咁邊有咁多時間去練啊？咁呢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啊為著咧大家咧，好多人嘅時候咧，佢諗諗下好似咧做唔到啊，咁起不時佢咪退心。所以呢次個經文咧，呢、這個意思啊，唔一定話你要出門之前先至念滿萬遍地藏王菩薩，先至出門，然後得到呢個土地鬼神嘅維護。而係啊，我哋平時就有咁嘅準備，而因為任何一個人唔能夠離開嘅社會。唔能夠離開呢個人群，我就係個人都要有向外邊咧做事與任何人接觸嘅機會。咁我哋既然信佛，做一個正性嘅佛教徒，我哋既然發心啊念地藏菩薩、誦地藏經，就等於話咧，我哋時時刻刻都有所準備，都要念南無地藏王菩薩。咁啊，即使系冇急事，我哋都要时时刻刻咧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说不定啊，你念到咁上下咧，火力啊，念到差唔多都有一万遍啦。咁咪一个电话或者一个消息之内，你即刻就要起程外出啊。咁啊，啱啱好啦，咁啊，啱啱接得上啊。所以此处呢一段经文咧，通常嚟讲。咁如果你真係在未出門之前，咁你都有時間啊。咁啊，練滿萬遍先至出門，呢個係最好噶。但係有此急事，等於話無所準備噶，就亦即是話勸我哋咧，時時刻刻咧都要念地藏王菩薩，得啦五千，或者咧係一萬，或者多過一萬。我哋就咁嘅心理準備，即係等於話我哋時時要發心念地藏王菩薩，時時都要念地藏經，時時都要啊供養地藏王菩薩，讚歎地藏王菩薩，尊敬地藏王菩薩。咁即使我哋突然間有急事出門，等於話想念都冇時間念噶啦。咁其實我哋在先啊，每日啊都念咗好多，而且正在出門，無論你坐車、坐船、坐飛機啊，你在呢一段時間之內咧，你嘅心裏邊亦可以念地藏王菩薩啦。所謂在在處處都可以念，若能如是咧，咁就保證咧你所經過地方。所有嗰啲土地，嗰啲腐化嘅鬼神啊，对你威度，亨住坐卧， 都永保安乐啊！你行之时行得四四正正，唔会跌倒。咁你坐不上市咧，嗰张凳都好稳阵啊，唔会咧跌得跤嘅。你即使瞓觉咧，都瞓得安宁，嗰啲恶神恶鬼咧都唔会扰乱你，你唔会发呢个恶梦啊。佢话永保安乐，佢话乃至逢于虎狼狮子，一切恶害都不言选之啊！我哋每一个人生前总有呢个亲恨，所谓亲恨之毒。因此就讲到日后咧，你哋遇到嗰啲所谓虎狼狮子啊，嗰啲蛇或者嗰啲有毒嘅畜生咧，对你伤害。咁啊，若是我哋念地藏菩萨名，供养地藏菩萨，所谓心性慈悲，因此啊，经过险恶之时，一切嗰啲虎狼狮子啊、毒蛇，一切毒都唔能够损害自己。得佛个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于言浮提，就有大恩缘。咁啊，佛一再同观世音菩萨讲，佢话此地藏菩萨点解咁大嘅慈悲嘅愿力嚟到化度嗰啲未来世界嘅众生咧？所以佛就同观世音菩萨讲，个地藏菩萨啦，对我哋呢个南阎浮提洲嘅众生咧，有好大嘅恩缘。咁啊，既然菩萨与我哋呢个南阎浮提洲嘅众生有大恩缘，所以佢哋时时刻刻为我哋嘅众生演呢个利益之事，咁啊，时时处处扶持我哋嘅苦恼众生，所以话。若说于诸众生啊，见闻利益等事，百说劫中都说不能尽啊。若是我哋假使有人好喜欢去研究下，想知道地藏菩萨啊，对于我哋呢个南阎浮提洲嘅众生，以个见闻而利益我哋啲众生嗰种嘅事情啊。想知道是有几多呢，那我们即使八千劫中啊都说不能尽啊，那就显菩萨的心愿是广大，显菩萨的慈悲是不可思议。我们想报菩萨的心恩啊，就一定要至诚恳切，是恭敬供养清廉南无地藏王菩萨啦，或者诵地藏经，咁啊千祈咧就要戒酒肉，咁啊再加上自己一心清廉洪明，咁啊准可以得到菩萨嘅加庇。咁啊，是个观世音于神力都流布是经，令娑婆世界众生八千万劫都永受安乐啊！以是之故，同埋观世音菩萨，你既然知地藏王菩萨与呢个娑婆世界南阎浮提洲嘅众生有大恩缘，咁啊，地藏菩萨在此嘅世界之内从生至生啊，从劫就至劫，都系咁样发大愿度众生。咁啊，若是我哋众生念菩萨名、诵地藏经，都得到地藏菩萨嘅加庇，所以佛就同观世音菩萨讲：你应该以你嘅神通不思量力流布是经啊，流通敷扬演说此一本地藏经，就令娑婆世界嘅众生。若是个发心受持读此一本地藏经啊，咁啊以呢个菩萨慈悲的力故，使到受持读诵此个地藏经的善男子善女人八千万劫啊， 都永受安乐啊！八千万劫啊，都远离一切嘅恶事、空虚之事，令佢家宅平安，衣食丰足。继以时世尊就移说偈言，咁啊向下咧就以呢个偈颂啊嚟到重述咧上文嘅道理。咁啊多数属于呢个重颂，咁啊颂咧就系偈颂，或者系四个字一句，或者咧五个字一句，或者七个字一句，咁啊叫做偈颂。咁啊，偈颂之中咧，就有重颂，就有呢个孤起颂。咁啊，重颂咧就系属于啊，咁啊上文已经咧系讲过嘅。咁啊，现在咧再次重复啊，用呢个简单嘅文字咧，再嚟追述一下，咁就叫做重颂。咁啊，既然啊上文都讲过啦。咁啊，點解又要浪費時間啊？用呢個簡單嘅文字繼續個方式啊，嚟到重説一次咧？當然有佢個理由。第一，為呢個後來者説，就等於話佛講經嘅時候，咁啊有好多人趕唔切啊，咁啊來得遲啦。咁啊，既然來得遲，當然有很多理論呢就未曾聽得到，所以佛的慈悲為的都是後來的人，那麼再用這個簡單的計眾的形式呢，那麼將前文所說的道理啊略略地再重複一次，令這個後來的人呢有機會得聞。那麼其次呢就是言少啊，他这个意义呢比广阔，就或者长行文的时候咁啊说得好多，好多人呢未必能够领悟啊，所以佛呢就再用这个简单的计诵文字咁啊重述一次，不使到未明白的人呢以这个简单的文字计诵之中呢再次呢领略啊前番的道理。咁啊除咗呢个重颂之外，咁啊亦有个叫孤起颂啊。咁乜嘢叫做孤起颂呢？就係孤单而起，即係前文所未说嘅，但係现在有一种道理呢好重要嘅。咁啊但係佛呢就不想用这个长行文的形式去说，是用这个简单的计诵文字啊，突然间的说起，咁啊使到在座的大众啊都能够得闻法益啊，在这个简单的计诵文字里边而领略这个甚深的道理，咁叫做孤起诵。咁啊，現在下文所講嘅咧，咁啊，多數都係屬於呢個重種，即係長行文啦，已經咧係講過嘅。現在咧再用繼種咧，略為咧再説，為以時世尊都已説偈言。我話吾觀地藏威神，恆河沙地亦不説難盡啊！咁啊，呢種意思咧，上面咧講過好多次噶啦，都係讚下地藏菩薩嘅威德、嘅神通、不可思議嘅妙力。咁啊，若是話如果你想讚下地藏菩薩嘅威德神力咧，你即使經過恆河沙，每一粒沙作一碟。咁多恒河嘅沙里边啊，当然跌咗好多，时间啊好长。你想说地藏菩萨个威德神力都说唔尽啦。我话见闻见礼，一念间个利益人天无量事啊，此亦是长行文啦。讲过长行文好多地方咧都有讲，问若是有善男子善美人， 见菩萨形，或者闻菩萨名，咁啊，然后瞻仰菩萨，顶礼菩萨，咁就见闻瞻礼啦。佢即使一念之间咁少嘅啫，都无菩萨加被啊，所以话都无菩萨咧利益人间，令佢得到好大嘅安乐。但呢种事咧，亦系啊，你即使经行菩萨劫，咁佢赞叹地藏菩萨利益人天之事咧，都赞唔尽噶。而上文所讲，个佛个观世音菩萨是地藏菩萨于阎浮提有大恩缘，你若说于诸众生见闻利益等事啊，百千劫中不说不能尽啊！咁啊，即系始终话见闻瞻礼啊，一念间你利益人天无量事啊！你即使经过恒河沙劫去赞叹，说出地藏菩萨所利益人天、扶持人天嗰种嘅功德事咧，所谓穷见亦都说唔尽。个若男若女啊，就若菩萨，报尽应多放恶道。个自失归依大事身，受命转真就随罪障。咁即系话咧，不论系男子或是咧系女人，乃至龙与凤神，就个包括天龙八部，佢就报尽应当堕恶道啊。咁啊，上文咧亦都讲过，有所嗰啲天人啊，佢个天福咧已经系享尽。有呢个五衰上义，咁啊天福享尽啦，但你个畜生仍然有呢个业障啊，所谓罪障啊，只不过天福嗰种嘅业力强，所以先享受呢个天福。咁啊天福享尽啦，佢呢个恶业咧未曾受啊，但恶业就嚟啦，就应该堕于恶道嘅。但系佢能够自心归依地藏菩萨，瞻仰地藏菩萨，顶礼地藏菩萨，咁啊塑化地藏菩萨嘅金身，种种嘅衣服花果去供养地藏菩萨，咁啊以此嘅善根咧，唔单话唔会堕于呢个恶道。反而佢呢个天福增长，将佢呢个畜生嘅罪业啊，成菩萨力都消灭咗啦。我话自心归依大事身啊，你就寿命转增，一切从前嘅罪障啊都要消灭。个孝失父母恩爱者，都未知云神在何趣？兄弟姊妹及诸亲生长以来，皆不识或数或大事身，悲恋瞻礼不暂舍，三七日中都念其名啊！菩萨当然都无边体，是其眷属所生人，众堕恶趣都寻出嚟。佢若能不退是初心，即获魔顶受圣地。嗱，此一段经文咧，亦都系前文讲过嘅。咁啊，前文咧有一段经文，佢话若是有众生啊，即系善男子或者善女人，咁啊，佢刚刚出世就系饮奶啊，连食糊仔嘅资格都仲未到，咁啊，正在饮紧奶嘅时候。咁等于话啱啱出世啦，就标准个 baby 啦。咁啊，即使比佢大啲三岁或者五岁七八岁，总之佢未曾超过十岁，在十岁以下嗰段时间咧，咁啊，佢个父母或者佢嘅兄弟姊妹已经啊去世。咁啊，由于佢自己太细啊。不等到佢长大之后，佢想咧追忆下佢自己个父母， 自己的兄弟姊妹究竟是怎么样呢？或者他上升天堂就抑或下堕于这个恶道，他完全他不知道。现在他想知道我们怎样呢？你就只有自身恭敬供养地藏菩萨像，或者诵持地藏经，或者念地藏菩萨名，或者同翻宝盖供养菩萨，就可以蒙菩萨加庇，就知得自己这个父母兄弟姊妹的眷属生到什么地方。前文呢已经是讲过这番道理的了，现代呢就以简单的文字再说一次。那个孝失父母恩爱者，父母对自己的恩爱呢可以说高如大山，深如大海，好难以形容。我们只有这个身受者才知道这个父母那种的恩德。即使说我小个根本我就不知道我的父母怎么照顾我，早已经忘记了。但我就可以看看你任何的亲戚朋友总是有生育的，你看看他们生了孩子之后他怎样爱护他的孩子，怎样养育他的孩子，你就知道我们从前自己的父母亦是同样照顾自己，亦是同样教养自己。所以父母恩深如大海，父母的恩高就如大山。可惜我们自小呢父母就去世，不能够领略父母对自己的深恩厚爱。未知的云身在何吹，知道我们的父母他这个死了之后这个神魂吹向于哪一条路呢？生时亦或堕落恶趣呢？那么兄弟姊妹及于亲，还有其他自己的兄弟姊妹以及其他的亲属，总之自己自世他就死了。所以我生养以来皆不识，我即使生下来在十岁以前未曾正式过人事之前，那么他们已经去世了，我怎么识得他们？我就怎样去怀念去追忆他们呢？当然我家想知道的，那么你想知道用什么办法得见而得知呢？个画数个画画大事身你或者扫地藏菩萨像，或者呢用这个彩笔画地藏菩萨像，他就悲怜瞻礼不暂舍你以这个悲哀的心情，以这个恋慕的心情，悲哀者就是悲哀自己孝失父母兄弟姊妹，恋呢就是恋慕就是恋慕地藏菩萨，咁啊求菩萨嘅慈悲咧，咁啊加被自己而不知，所以跟住咧，你就瞻仰地藏菩萨，顶礼地藏菩萨啦，从不舍离。三七日中就念其名，经过三七二十一日，咁啊我都自成咁啦，供养地藏菩萨。以共呢是念南无地藏王菩萨的圣号，咁就菩萨当然都无边体视其眷属所生界，咁当你如是去恭敬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名，咁菩萨有后就皆应好似有人敲钟，这个钟就一定有音声。咁菩萨就大慈悲，佢哋现出无边体现呢个无边身，就视其眷属所生之处，或者喺呢个空中同佢讲，或者于呢个睡梦之中接引佢，带佢去见到，或者于呢个睡梦咧话俾佢听，你个母亲、你个父亲 生过边一处，或者兄弟姊妹又堕落边一处，咁啊若是生过呢个善道咧，当然就最好啦。若是你知得生呢啲恶道啦，你就可以为佢做功德啊，超度自己个眷属，佢话众堕恶趣，即使咧。咁啊，你恭敬地藏王菩萨，念地藏菩萨嘅名，咁啊，菩萨咧或者向空中同你讲，或者喺睡梦中示现话俾你知，带你去念，咁啊，知道你嘅父母、兄弟、姊妹嘅亲属啊，或者有边咧系堕于呢个恶趣，即系堕于地狱饿鬼畜生。咁啊，當然你嘅心就好難過啦。咁你從此咧，你就為佢做呢個儀法嘅佛事，或者為佢做地藏經，或者為佢念地藏菩薩啦，亦都同樣咁啊，以菩薩嘅威德神力加庇，令佢免離惡道。我話尋出嚟啊，承冤你為佢做功德嗰個時候。所有堕于恶趣嗰啲眷属啊，即系父母兄弟姊妹，即时咧就由菩萨嘅慈悲加被令佢哋出嚟。各位若能不去示初心，就即摩顶受胜记啊！咁呢个生者，咁啊若是咧从此之后，你仍然继续自己。念地藏菩萨圣号，咁啊恭敬赞叹供养地藏菩萨啦，咁啊从初发心直至日后时时刻都如是发心啊，唔退失自己最初嗰一念心，就即获摩顶受胜记啊！就即时之间就获啊，即个梦地藏菩萨为你摩顶。为你受呢个出世嘅圣记，即系话你如是个发心，属于个大孝啊！你如是发心，属于大慈悲。你日后继续如是行持，你有朝一日就会成菩提道。各位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离三界者。都是人既发大悲心，先当瞻礼大事像，一切诸畜成就啊，都永无异象，能遮止。咁啊，上文呢亦都讲过，佢话有一类众生，佢已经发咗呢个大慈悲心，欲想广度众生啊，咁啊，亦都咧想成无上菩提道。但系未能得到啊，咁啊，所以你念地藏菩萨，供养地藏菩萨咧，亦都有愿必成。佢话欲修无上菩提嘅，咁啊，有人咧，佢想修正啊无上菩提道，咁啊，亦都包括咧发心度众生，佢话乃至出嚟三界苦厄。即使不成就无上菩提道，起码都了这个三界的生死苦，离开这个三界的生死苦，正道出世的小乘涅槃乐。一世人既发大悲心，上边的长行文呢就是先讲发菩提心，亦都以呢大悲心度众生，咁然后先至话咧，乃至出嚟三界苦。咁啊，现在呢个偈颂里边咧，佢就讲：你欲修无上菩提者，乃至出嚟三界苦。咁啊，时人都几发大悲心啊，度众生。咁啊，先当瞻你大事像，你在先就应当咁啊，瞻仰以奉顶礼。地藏菩萨的法相，一切诸愿的速成就啊！一切你的心愿，你想得到正无上菩提，你想发大慈悲心度众生， 或者最起碼離開呢個三界嘅生死苦，正到出世嗰個羅漢果嘛，一切一切嘅心願咧，令你好快啊，速得成就，個永無業障難遮止喎，從你初發心，直至到成就無上菩提，於其中間啊，永遠都冇呢個罪業之障啊！能夠遮止你的道心，這些是純粹呢菩薩的大慈悲心願之所加備之故。那可見啊，我們每一個學佛的人，你真真正正呢就要求諸佛菩薩啊做我們的依止，我們要求這個菩薩的加備。有人發心念經典啊，被欲道群迷超彼岸。咁啊，若是話有靈人，咁佢就好發心啦，念經念一切嘅大乘經典，而且欲想咧將自己所學啊嚟到道脱嗰啲迷途嘅眾生啊，令佢得到咧。超於的生死此岸，而道達呢這個不生不滅的彼岸。那個雖立志願的不思議啊，他雖然立此個不思議大願，想自己受持讀誦大乘經典，亦都以此度眾生，但是全讀全忘就多費失啊！你即刻讀，你即刻又忘記啦，點解呢？個詩人有業障或故啊，似一個發大心嘅人，佢宿生有呢個愚痴嘅罪業煩惱之故，位於大乘經就不自己啊，所以感覺到今生冇呢個多聞性，冇呢個讀眾性，佢即使發心想受持讀眾經典，亦都想。以此呢个大乘嘅道理啊，化度呢个群迷，但系由于全读全忘多费失，俗生有呢个愚痴烦恼障，因此于呢个大乘经典就不能记啊，说明此一个众生咧，这个业障重，无呢个多闻性。